很多朋友说跟今天的天气真应景，这样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确实达到了清醒的效果。 我要说不应景， 嗯， 因为我出来的时候雨一直下，我出门然后我出了地铁 到了以后就不下 了对啊， 只能 啥意思嘛， 咱北京太大了，不能做到所有地方同时下雨。 对， 但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就是平地一声惊雷？嗯， 我不是睡觉，我是路上听到了平地一声惊雷 啊。对，你确实要醒得更早一些，因为我刚看了一下朋友圈当中大家都在抱怨说真的给我吓坏了、 嗯、 感受到了天气的变化了。那么刚刚的雨一直下，作为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有没有唤醒大家呢？实话实说啊，是我临时换的，依据今天的这个天气，但是确实需要关注一下，来关注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工业台的气温呢是20.7度，今天早晨有雷阵雨，道路湿滑，早高峰出行的话请各位来注意一下交通安全。今天这个午后到入夜前后仍然会有雷雨天气，局部的雨强较大，并且伴有风暴天气。那么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呢，请各位来进行合理的安排出行。另外呢，提醒大家不厌其烦的近期要避免前往山区去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啊。 那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也是发布雷电黄色预警，正在预警当中。那今天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时的雨强会比较大，还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嗯、 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阵风可以达到6级，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今天夜间是阴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哎，是了，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今天在这个暴风骤雨当中，谁排到了排行榜当中的前十位呢？ 第一名是 Michelle 小米儿，第二名太子，第三名蒲公英，第四名云慧，第五名是飞鸟。 哎，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是张小默，第七名工长王是立早王，第八名陈震，第九名是 Super 伟，第十名凤梨不疯。我们还特别要说到的第52名签到的这一位呢，这个 Rorik W， 他说呢，希望今天的月鸟能念一下我这条，因为今天是男朋友29岁的生日，祝小黄人29岁生日快乐，永远快乐，一起走到99。 嗯， 小黄人。 小黄人 有没有想到环球影城哈？ 啊，这应该是跟男朋友一起去环球影城了吧？Rafrik W 这位朋友，他是152个签到的朋友，不是第52个签到的。 你算是我们念到 排行榜很火热， 你是算到我们念到榜上的排名最后的一个朋友了是吧？ 还有李希轩，他说第11名，今天可以念我的名字吗？啊，今天的守门员位置啊。 嗯。是的，这个今天大家呢各个位置都争抢特别激烈哈，但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啥呢？我们是要聊到谁能够当上我们的守门员吗？ 签到排行榜的第一名吗？ 嗯， 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之前我们总说的一种症状叫做社交恐惧症，也跟大家详细分析了一下克服的方法啊。这不，最近它的反义词就这样明晃晃的上线了。至于是什么，我不能说，说了也不能播。今天就来聊一聊你身边那些个社交达人们的生活，不论是您还是身边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有趣时刻。当然，在这也给大家解释一下今天词汇的含义哈，指的呢就是在大众社会行为中外向，不怕生自来熟，快速与陌生人打成一片的行为。同时区别于那些个哗众取宠或者没眼力见的人，这种社交症懂得适当与距离，不会给人以压迫感与不适感，是真正讨喜的高情商人群。快来分享一下那些你身边的社交达人们的有趣生活吧。 听出来了， 怎么说呢，大佐你给我绕晕了。 就是大佐录这一段的时候呢，很明显不喜欢这种社交达人，一个人跑到旷野 自己是社交恐惧症。 对，就离这些人远远的、啊、才给我们录了这段音频，对不对哈、啊、 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讲一讲社交达人这件事情、 嗯、 讲讲你身边的社交达人，或者说你自己本身就是社交达人。 对， 其实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就之前说的是这个就是社交恐惧症嘛，最近有一个词叫社交猖狂症、 嗯、 就 是这个词吗？ 你看到网上有很多的他们的表现，你就觉得说、嗯、天哪，这是一种天赋。 哎，你身边 边有没有社交很猖狂的人？ 你呀、啊， 我不，我还算猖狂。 你聊晕了一火车的老头， 那不 算吗？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现在也是有社交恐惧症的 人。我，你不要给我装，这不是你自己。哎，就是到了一个环境当中，可以迅速打开局面，就要 hold 住全场，跟所有人都聊得很火热。有的时候就很羡慕他那种八面玲珑，就是到处哎都可以得到很好回馈的那种。 女生里面，我最羡慕就是你，你就是这种人。就是每次只要有你在的场子啊，永远不会冷下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咱俩为啥有这种感觉吗？ 啊， 因为咱俩同时出现，一般就是咱俩说话 啊。对， 发现了吗？ 对，我们两个就是直接把相声现场搬到你的面前啊。但我觉得我们俩特别适合烘托气氛的一点，还有跟我们的职业有关系，因为我们是音乐 DJ 嘛，所以到现场的时候总会适时的给他们响起一首 BGM，或者在 KTV 的时候就会点一些歌曲问你要跳舞吗？在 KTV 当中，我点播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跟着一起跳一下啊，就把自己化身为大家的开心果，然后变身为社交达人。 啊、 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些社交达人内心也很凄凉的，是被迫做。 就现在开始，我们这些社交达人终于承认了， 自动把自己化到那一类当中。 那你们这些社交达人是怎么做的啊？ 就是在陌生的场合当中，你发现局面尴尬了以后，就主持人就有这个特点，我不能接受很长一段时间不说话。 要不然会被领导扣钱 啊！对，就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我一定要起一个话头，让大家变得融洽起来，或者说做一些事情，比如说点个歌啊，组织大家一起跳个舞啊，什么之类的，让就场子迅速热起来，大家迅速熟起来。 一般来说，我能会是多找几个话题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哈。但是我觉得，其实 个人观察，咱们俩其实都不算社交达人， 嗯， 因为我们是属于熟人达人。 对， 熟人社交啊， 在陌生人旁边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 对 ，CZH 说这个我必须得参与一下。我有一个姐们来北京找我玩，我上班的时候没人陪她，她说没事，你不用管我了，我自己逛逛就行了。 嗯， 结果呢，她自己一个人在南锣鼓巷逛的时候，聊到了一个男朋友。 哇，这个厉害啊！ 对，然后后来呢，我上班的时候就有人陪她又逛又聊的，哎，真的是好羡慕啊！ 嗯，哇，这个很厉害啊，这个确实。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的？太子说，要说社交达人的话，我这领导就没有聊不下来的人，上到七八十，下到五六岁，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环境下都可以聊，就算是街上呢搭讪都可以，能让人感觉到毫无违和感，总会找到一个聊天的点，然后开启对话，有他在就永远不会冷场啊。 啊，有的时候真的还蛮羡慕这样的人的，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学到的这一副本领。 嗯，对， 会飞的狮子就说，我是一个社交恐惧症的人。 嗯， 所以上次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应该是有参与的。身边都有什么社交达人呢？就算有我也不知道啊。 嗯， 因为我也不跟他们社交啊，除了工作上的事情就不会跟他们有什么交集。 嗯，对，这个心态倒是很充分的说到了社恐的这样一个点上啊。但是 Dance Dragon 说，我的哥们儿甭管到哪儿，甭管跟谁都能贫两句，最关键的是还能贫到点上。有一回呢，他坐地铁跟一老先生逗闷子，然后最后呢别人呢送他了一张球票。这很厉害啊。 哎，我一直觉得就是通过聊天这件事情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甚至交到好朋友的这些人，在我心中都是社交达人。 嗯， 前两天的时候不是有放过自己去网红打卡地拍照的照片？ 对， 那其中有一个是去鬼笑石，你知道那张照片是谁帮我拍的吗？ 嗯， 是我最近认识的一位社交达人。 嗯， 我觉得特别厉害，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在那边开始拍照了。 嗯， 然后呢他就顺便打个招呼说，哎，你能帮我拍几张吗？我说啊，可以啊。我拍完之后，哎，我再帮你拍几张吧。哎，你这么白，哎，你这样来，哎，这样好看。你看我拍的是不是特别好。 嗯， 然后这一系列操作下来，你就觉得说，嗯，这个朋友特别好。然后回去的路上我们就互换了微信，然后后来发现，哎，居然还有共同好友，聊着聊着发现就特别有话题，然后就一起约吃饭，然后现在就变成了朋友。 这个事儿怎么听起来都是像你是社交达人啊？ 没有，我是被召唤过去的呀。 你被召唤过去，但是你拍的特别好啊，这才是关键呀。就社交达人， 嗯， 可能未必是言语上的，而是有些行动力，让对方觉得很有价值。 怎么说呢，只能说我这个人骨骼清奇吧。 嗯，骨骼清奇。 Kiss 说， 这有一本如来神掌，要不要试一下？ 天生的，天生的。 嗯， Kiss 说，我就认识一个奇人，思维发散到毫无底线啊。 嗯， 跟外国人聊几句都可以聊成老乡的那种。 外国人聊几句， 这思维发散的有点厉害。 是啊，这个Isabel摸摸说，我这人虽然不是社交达人，但是跟周边的邻居相处都不错，能很快认识很多小区里的人。哎，这个倒是因为上次见过他本人嘛，我觉得他确实好像。 嗯， 这个方面能力还挺强的，很会聊天哈。 嗯，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闹铃清醒，今天要教会大家来如何做社交达人。 嗯， 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或者你身边的社交达人。 对，不要忘记 经历过哪些故事。 我们今天呢还有视频直播正在等待大家哈。 嗯，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还有抖音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呢大家关注的话题点都在月月鸟的假发上啊，来看一看不戴帽子的月月鸟。不是假发， 看看 真 的 发 亮啊。 嗯， 这个发亮看一下。 那么在平时社交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到不害怕才可以成为一位合格的社交达人。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不害怕。 每一个人都在挣扎，每一个人都有想去的地方，有时候天使不回答，也许只是因为心还不够渴望。我擦干泪水再一次出发，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城市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底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我不害怕。想在你面前放光芒，想看见你为我 幸福在我的前方。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一闪一闪星星亮了，一闪一闪给我希望，不知不觉我热泪盈眶。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抬起头来泪就不会落下，扬起嘴角我就不再彷徨，跟着心里最想要的愿望，越过高山，越过海洋，我也相信生命就要天亮，我也相信痛苦里有宝藏，有个明天正在等我抵达，我在路上，正在路上，拥有梦的人路有多长都不害怕。我不害怕， 不害怕，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来自张韶涵。其实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讲讲你身边的社交达人。我觉得克服内心的恐惧是勇敢迈出社交的第一步 啊。是这样吗？我以为刚才那首歌曲的感觉就是碰见社交达人别害怕， 别害怕， 他也不会怎么样， 让他来支配你是吗？ 是。 但你知道，就是之前的时候聊到社交恐惧症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讲说，哎，自己其实，在跟别人聊天之前，内心当中会有无数个那种小画面，就觉得如果我张了这个口，我们会怎么怎么样，特别怕陷入尴尬。包括最近的这个脱口秀大会当中，有一位新的选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叫做鸟鸟。 嗯， 就是他在里面讲 了，我老乡，我老乡。 哎，对，他讲了很多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比如说一个开玩笑的，他说就是武松和老虎的故事，就说哪怕就被老虎咬了，也不敢贸然开口求救。就对， 这还是武松吗？ 就如果喊人求救的话，就很怕陷入到社交当中，因为不可能跟人打招呼。 这个说的也很有道理，因为你被老虎咬的时候，你也别求救了。求救的时候，旁边人啊，老虎啊，一会儿我再上吧。 没有，他说的是，如果我被老虎咬了，那就只是咬了。 哦，他在想象是吧？ 如果把人喊来了，那我还得跟他打招呼。就是，所以你知道迈出这一步打招呼对他来讲有多难啊？ 一抹 blue 呢，就是说到的鸟鸟这种情况，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有种人在网络上，在微信群里都是社交达人，是群主，是热心肠，哎，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呢，面对面却不打招呼，很奇怪吧？不奇怪啊，这类人都有一个统一的称呼， 有多面性， keyboard man。 也不能这么说， 也不是键盘侠，开玩笑了。就是大家其实生活在网络当中呢，他其实破除了一些面对面，像刚才说鸟鸟说那种很多的思虑啊、忧虑啊什么的，他就可以尽情的畅所欲言。 还有一种情况是反应没有那么快，我没有办法时时刻刻能接上你的话，但是比如说我在屏幕的另一端的话，我就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去反应，然后再给出我的回应。但人面对面的时候，不能你说完一句话之后，我说你稍等，我想一下啊，我想一下，我再告诉你啊，我再回你啊。 我的搭档鲸鱼正好是这种反面，我觉得鲸鱼每次看到一个陌生的同事过来以后，总能恰如其分地说一句，哎，你的头发还挺漂亮的之类的。 对对对，就卡在我们两个差不多擦肩而过，快要结束， 但是他打字却要斟酌半天。发哪句话好呢？ 啊，这个确实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讲一讲你身边的社交达人。 哎， 接下来再为大家推荐一部影片，马上就要在9月10号，也就是明天在全国上映的悬疑片《悬崖》，最近也是发布了终极的预告。 这个呢，大体故事大家应该能够猜出来，就是说相当于是什么阴谋啊、钱财啊、秘密啊，就这样的一些故事的构架啊。当然呢，这个错综复杂的情节和耐人寻味的深刻主题呢，都是考到每个演员的演技以及编导和这样的一些功力的啊。 提到悬疑，我接下来准备这首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跟悬崖有关系。来自吴青峰和 Lucky 演唱的《悬崖上的波妞》。 宝贝，从遥远蔚蓝色的大海里面来，

鸡，只放盐和葱花，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再放入煮好的面条、烫熟的青菜还有煮熟的鹌鹑蛋，这样的一份长寿面就完成了。今天呢是他老公旭哥的生日，想借着北京音乐广播的平台点播这一首歌曲要送给他，要对他说，老公，我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平淡的日子也不会觉得无聊，因为有你在身边，一日三餐就感觉到很幸福，充满着阳光，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比什么都重要。他想要点播这首来自海伦的《陪你到老》送给他，并对他说，生日快乐，今生有你真好。 我想和你漫步海边，我想和你坐小船循环，我想陪你看大海，给你世间最好的温暖。我想和你有所期待，我不想和你留下遗憾，我多想在你身边，陪你平平淡淡每一天。我想和你慢慢到老，平淡的日子里不觉得无聊，一日三餐有你就好，有你在身边充满着阳光。漫步海边，我想和你坐小船循环，我想陪你看大海，给你世间最好的温暖。我想和你有所期待，我不想和你留下遗憾，我多想在你身边，陪你平平淡淡每一天。我想和你慢慢到老，平淡的日子里不觉得无聊，一日三餐有你就好，有你在身边充满着阳光。我想和你慢慢到老，我好想陪着你走遍天涯海角，这个世界有你就好，有你在身边比什么都重要。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要提醒您在暴雨天气下一定要谨慎慢行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在这种天气下只会祝您一路平安的国鹏啊。 刚刚有送上一份早餐，这份早餐呢是长寿面。其实有的时候家里有人过生日，自己亲手下厨制作一碗长寿面，我觉得也是特别有诚意的表现。 咱们是不是从买面粉开始？ 你去从种小麦开始好不好？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一份面条都可以做得如此精致啊！小姚同学棒棒的，赶快学起来。 是， 想要获得这份精致的早餐，直接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了。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跟这个做早餐呢其实也有点关系，如果你做早餐做得特别好的话，可能你的这个谈资就会丰富一些，对不对？ 你就成为身边的社交达人了。 哎， 刚刚看到大家这么多的故事啊，我觉得翻 他跟我讲的这个是我目前遇到最厉害的。他说，说到社交达人呢，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幼儿园跟小朋友发生冲突了，那老师就找来了双方的家长，对方本来气势汹汹的啊，兴师问罪，因为可能就是跟人家有一点就是打斗嘛。然后呢，我这朋友一顿社交操作，最后两家人带着孩子有说有笑，一起去吃饭去了。 这是很厉害，这就化干戈为玉帛，是不是啊？ 嗯， 这而且给小朋友做了一个表率嘛，是吧？这个打打闹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还要这个怎么说呢？和平共处哈、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发现这个社交达人呢，确实相对来说，就是还是要不就是人美嘴甜，对不对啊？ 嗯嗯、 这两条总得占一条，对不对哈、啊？ 人美嘴甜 是撒哈拉暴雨说，所谓的社交达人都是爹妈赏饭吃，因为呢他们都长得特别好看，这样的人交流第一印象就会很好。你们说对不？我觉得不仅仅是他们长得好看啊，像宝姐姐说的特别对，她、嗯、说姑娘手术室当中呢有一位小伙子27岁，太会说话了，跟手术患者聊天呢，分散注意力，减轻他们的恐惧感，而且每次我去送饭呢，还说哎呦这个说阿姨长阿姨短，让人感觉非常舒服和温暖。也就是说，要么呢就是人美，要么就嘴甜啊。 啊，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一类人当中比较容易多出这种社交达人，就是小朋友。 嗯， 上次 PD 说到的，就可能长大以后你不会轻易的去跟他说，哎，你吃的这是什么？给我吃一口。但小朋友们就会很容易跟他打开话匣子。 是， 你玩的这是什么呀？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哎，交到好朋友了。 小朋友是这个说话的态度呀，你玩的，哎，算了，我就不学这个了。 你别吓人啊。Holly 就提到了，他说我家的闺女从5岁开始就是一个社交达人，在公园里站着旁边看着小朋友不敢上去跟人搭话的事情从来不会发生在她的身上，都是直接过去跟人说咱们一起玩吧，就一面之缘的小朋友也能加上人家电话手表的好友。 啊，你看他的这个用词就特别讲究，咱们一起玩吧。你听这个熟络感一下扑面而来。 就我和你一起玩吧， 对， 咱们一起玩吧。 对对对对对，你看周周啊，周周说他们家的娃社交能力也很强，上次到天津等位子的时候呢，通过各种拟声词就和附近的大爷熟络起来，大爷都不陪孙女训练，该陪我们家娃玩排球了。 哎，这特别厉害啊。还有无名8059说一个公司的前同事也是经常听咱们早音乐秀，他的社交能力那真不是吹的，公司几乎所有同事的微信他都有，就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的，而且呢就是可能真的不是很熟，但是呢就是他这个社交能力我觉得就是一种天生的基因，就是你不用盛开，所有的蝴蝶都会自来就绕着你转。 哦，哎呦，这个是感觉是个玄学哈、啊，就是相对来说呢，我觉得这个赵雪说的可能是咱俩刚才点题那一条，他说今天这话题这么说的话，我可能就属于社交达人吧，我不太能接受大家聊天的时候冷场。 嗯， 对吧，跟主持人是一样的哈。 这个确实是啊、你看这样的环境之下就要自己想办法打破冷漠。 对，另外呢胡志兰婷说，一般来说我觉得社交达人还应该有个好帮手，我们家的帮手就是我们家的狗狗，就是小区住了10几年没认识几个邻居，自从养了狗以后呀，进去小区都有好多叔叔阿姨给我们打招呼啊。 你看就是需要有一个怎么说呢由头让你打开这个话题，比如今天我们早安音乐秀又开启了视频直播，在每周四的时候，那么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给我们打开由头呢，就是关于 PD 的头发和 PD 没有戴帽子。 对，为什么这样呢？今天是我专门设置的，你们不说我是假发吗？我今天让你看我真的头发有多茂盛，同时这是一个限时活动、你如果现在不打开视频的话，我一会儿就会 待会儿就把帽子戴上了，是吗？ 没有什么机会再见到我的真容了啊。 拍着1987说 PD 不戴帽子有点像罗永浩 啊、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要是怕这个话我还敢不戴帽子吗、 还能成为社交达人吗？ 对啊， 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或者你身边的社交达人。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 收集了无数的同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金秋九月娱乐最王牌将会在本周开启音乐加减法的迎新派对。 对， 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4号，将会邀请到火星电台、丁时光、叶喜儿、岛屿心情、苏运营还有赵赵来做客直播间，开启云端音乐季。 哎，这一系列演出呢也是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呢，在北京974直播间会开启线上音乐角活动，同时在听听 FM 微博来同时进行同步直播哈。 大家也可以来到974最王牌还有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开启到观众招募的活动当中，因为每场演出我们邀请到几位音乐小伙伴来现场感受一下 Live 的魅力啊。 对， 大家报名呢直接发送一下音乐加减法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近期会做客到直播间当中的岛屿心情玩具。 同暴风雨无所适从，可我还未学会坚强的面对，我被动地接受你们的谎言，能否停止你们的争吵，不要带给我这样的恐惧，他的哭声你从未在意，我的愿望还有机会完成吗，不应该是这样， 需要爱是你应该给我的，我想拥抱却找不到依靠，为何总是不见你的身影，时间如果能够停止在这一刻，我愿意用所有玩具来交换，我不想这是最后的晚餐， 不要带给我这样的恐惧，他的哭声你从未在意，我的愿望还有机会完成吗，不应该是这样， 不需要爱 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北京时间的7:45，今天是周四，我们早音乐秀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观看。那 PD 刚刚已经限时福利发送完毕啊，不让大家再看假发了，帽子已经戴上了。 是，假发呢已经收回了他应该收回的地方啊。 但是接下来 PD 就要带来一段歌曲。 怎么说是 PD 带来歌曲呢？是因为昨天我问他说，哎，咱们俩明天唱什么，商量商量，得提前排练一下了。 PD 说我不想带你一起了， 嗯， 我觉得你这个搭档有点拉垮，影响了我演唱的实力。 也倒不是这样，主要是今天呢，我们想玩一下久违的红队蓝队的这个 battle 的形式，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俩经常做合作，我们俩呢这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今天我们也分开唱一下，好不好、啊？ 就是今天要跟我分开旅行了，就是他 分开 PK 一下。 就他说就不要跟我一起合唱了。 对， 我很生气的，我说没关系，你一个人唱也可以，你就唱你自己很擅长的歌曲。 嗯， 他挑了一首我们俩唱过的歌。那请问上一次唱的时候，我是有多影响你的发挥？ 太影响发挥了！哎呀，你这种事儿吧，作为社交达人，说出来就没意思了啊。 我就坐在这儿静静的看着你，在这首英文歌过去之后，能不带我唱出来多高的高 度？我是蓝队啊，一定要站蓝队，好不好啊？ 待会儿 K 歌欢乐上班路，跟我们一起唱吧。 I'm at a payphone trying to call home all of my change I spent on you. Where have the times gone, baby? It's all wrong. Where are the plans we made for two? Yeah, I know it's hard to remember. Of a button telling me I changed since I blew up or whatever you call it. Switch the number to my phone so you never could call it. Don't need my name on my show, you could tell it. I'm ballin'. Swish, what a shame, could have got picked. Had a really good game, but you missed your last shot. So you talk about who you see at the top or what you could have saw, but sad to say it's over for. Phantom pull up, valet, open doors. Wished I'd go away, got what you was looking for. Now it's me who they want, so you can go and take that little piece of shit with you. Hey, I'm at a payphone trying to call home on my chain. 这首歌曲中间的 rap 是不是很带劲、 嗯、 啊？我们 PD 接下来也要挑战，哎、原曲重唱一遍，来欢迎 PD 带来 Maroon 5的这首 Payphone， 来看吧，来开始放，怕 你啊，你敢放我就敢听一会儿。 那还是算你狠。我毕竟不敢。 我跟你说，我今天 毕竟你还是我的 PD。 我今天准备两首歌曲，后来放这首，还有一首是张学友的《你好毒》。 算你狠，我们俩之前 K 过啊。 来， 想的眼泪流，圣诞寂寞愁，好汉不回头。你若要走，我不会留。 你可以把陈小春拉下来一点。 想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不耐寂寞，虚度游走。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恶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你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 这个声线啊， 听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和别人吃香又喝辣，去丢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会喝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你真是没什么良心。 你还会这段？ 把我就这样抛弃？ 真心话呀， 这 是。这 两句特别适合我。 我真是没什么出息。对你还放不下去， 请快来快来快来。 喝什么酒？ 我不，今天是你一个人 solo。 什么酒？ 蓝队蓝队啊！ 请你走路不必回头。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走了一面，爱又飞来横祸。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恶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是可让我 学生的四五个人在唱这首歌，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永远的恨你。你跟别人事情又喝了酒，好好倒呀，我多的在你吹冷空气，我会活得很好。 来，让我预告一下，前方高能。 What's the speed? Shut up，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心里不平衡？说睡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 you know， 还是那个女人骄傲的跟红唇？是真的虫，人的虫子命运蠢蠢蠢，打不开的心门，那就只好慢慢慢。你就要学学那个女伴侣叫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完美。 哎呀，好累啊，还是帮帮我。 K 歌欢乐上班路，接下来的交给大家了。 好嘞，好嘞。 音效，别人还以为元气有这首歌。 等待他大怒超改， 我唱的是他的那个原版哈。 一对二锅头， 哇哦， 呛得眼泪流， 哇哦， 圣诞寂寞愁， 哇哦， 好汉不回头， 哇哦， 牙白牙锅头， 呛 得眼泪流。圣诞寂寞愁， 你有本事你就永远别回头， 回头 你就以后都不要跟我合唱。 行不行？真的真的要回头。这首歌曲一个人唱太累了，幸亏你刚才旁边给我加了一点音效，你知道吧？而且更让我不爽的是，我在唱的时候不断有人发红队，什么意思？就算你们叫我站红队，红队还没开始唱呢。

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的头等舱服务， 了解一下。 头等舱服务 就是有事儿了，一个电话。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想验车，人家给派专人上门代办；该保养，免费上门接车送去 4S 店；刮了蹭了，还有专人上门接车，定损修车理赔一条龙服务。这才是咱车主需要的服务。正所谓，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来一次全新的有氧训练，这个项目叫做滑雪机。最近呢，我来到京城的一家非常著名的撸铁馆，这家健身房的器械琳琅满目，都是非常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样的一些健身器材，一看特别有欲望啊，健身的氛围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有很多健身器材月鸟呢从来都没有见过，比如说马上要登场的这一台滑雪机。很多人呢不太喜欢有氧运动，比如说不太喜欢跑步机，觉得一点都不好玩，而一排排的动感单车呢也因为觉得过于吵闹而退出。于是呢，有人突发奇想的想起了，哎，我是不是可以模拟一下滑雪的运动呢？发明了滑雪机。健身器材的设计灵感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我们人类已有的运动项目和模式，比如说有氧器材、跑步机啦、椭圆机啦，还有划船机，这些都来自于人们的生活动态。由此发明可以塞进健身房的一些运动器材，滑雪机呢也是这个道理。这是一种全新的运动器材，能够让你在健身房当中感受到了北欧滑雪的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同时呢，有效的可以锻炼到你的上身的肌肉，它的动作呢非常有趣，对腹肌的效果呢尤其好，所以呢很多健身房把它定义为新式的有氧训练器材。但是当你站在这个器械面前开始做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种低强度锻炼全身的有趣的训练。但是呢，低强度并不意味着是很容易操作，每一次往下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像是在进行滑雪时候冲刺下坡的感觉。它会有效的锻炼到你的肩膀、手臂、背部、核心和腿部，同时呢也能够让你大口喘气，心跳加速，会有燃脂的效果。这项运动呢尤其能对你的背阔肌以及肱三头肌起到非常好的训练效果。而且仔细观察一下往下蹬的动作，你会发现呢它和绳索下拉卷腹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呢对于核心的训练也是非常棒的。这样一种器材可以为那些膝盖不好的人，比如说像我，提供一下比较友好的有氧训练的方式。同时呢就像划船机一样，它也属于肌肉耐力的训练，做好这个动作呢能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快感。比如说一般来说呢，它会显示你的这滑雪的里程数，一次训练呢大概你要滑2000米就足够了。好了，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滑雪机，而接下来我们要出场的这首歌曲呢也跟滑雪很有关系。马上呢就要迎来我们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了，所以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鹿晗以及陶喆带来的请到长城来滑雪。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请你到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冰雪舞动在梦里狂野，让生命驰骋，迎风雪拥抱冰的世界。 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想要真诚邀请您到长城来滑雪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郭宝。 刚刚吴明说了，滑雪是不是比滑水的难度系数低一些呀？霹雳刚滑完水，紧接着又滑雪，是不是会有点体力不支？ 刚才很明显没有滑水嘛，大家对我的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唯一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呢，一开始呢是没有人站我的蓝队，后面呢是有人站蓝队以后呢说没事，霹雳这样，我先站一会儿蓝队，一会儿我有可能会反转。 所以你看，我让你先唱是不是对的？ 有道理啊。 两足以说，这是我听月月鸟唱过最好听的一首歌了。既没跑调也没滑水，感觉找到了自我。哎呀，简直就是元气满满的 PD。 练习说蓝队毕竟没有滑水，没有音效去凑合，鼓励一下啊。 大明说 PD 这首歌唱的还真挺好的。不完美的地方就在于唱的太好了 啊， 把陈小春那股霹雳脾气说不清话的感觉唱丢了。你下次试试，就是我张不开嘴，我迈不开腿那样唱，应该会更好啊，那才是精髓所在。 他原话是下次试试不张开嘴，不张开嘴啥意思？就是我不唱呗，听伴奏呗，是吧？ 每周四我们会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开启视频直播，也会设置两段 K 歌欢乐上班路，希望大家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唱歌，一起来放松一下。 是了啊， 今天还有互动话题，来听听大佐说一说，我们到底聊些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之前我们总说的一种症状叫做社交恐惧症，也跟大家详细分析了一下克服的方法啊。这不，最近它的反义词就这样明晃晃的上线了。至于是什么，我不能说，说了也不能播。今天就来聊一聊你身边那些个社交达人们的生活，不论是您还是身边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有趣时刻。当然，在这也给大家解释一下今天词汇的含义哈，指的呢就是在大众社会行为中外向、不怕生、自来熟、快速与陌生人打成一片的行为，同时区别于那些个哗众取宠或者没眼力见的人，这种社交症懂得适当与距离，不会给人以压迫感与不适感，是真正讨喜的高情商人群。快来分享一下那些你身边的社交达人们的有趣生活吧。 我准备叫大佐一个新名字，AKA 爆音。 哎呀，昨天应该这个大病初愈以后找的这个录音的地方，就辛苦大家的耳朵了， 辛苦了啊！ 但是呢，大佐确实把这个社交达人的概念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简直号称大佐百科啊！ 是， 解释完了之后呢，其实你觉得作为社交达人最重要的还是在外面可以交到朋友嘛？ 你又放出了我 KTV 当中就最后要联络大家感情的那首歌曲 啊。对，我之前的时候不是有一期话题聊到说在 KTV 当中你们一般都会点什么歌啊，很多朋友都说在最后就一定要点播这一首朋友来全场大合唱，掀起气氛的高潮。 真的是啊，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无论在场的男女老少，各位宾朋都会宾主尽欢起来哈。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身边的社交达人吧，或者说你自己有哪些社交的小方法小窍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在上班路上和大家一起分享。周华健，朋友。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会寂寞，挥挥手，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瞬间，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 金曲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陕西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你身边的那些社交达人。张旭说，我应该就是朋友眼中的社交达人吧，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跟我一起共事，一起玩耍，甚至有其他的运动活动都要喊着我，因为他们说饭局如果没有你的话会自动散掉，没有灵魂啊，喝酒喝的没劲儿。 一起共事，一起玩耍，这两句话真的是怎么说呢，贬出了社交达人的真谛哈。骑着蜗牛上高速，说社交达人呢，我来说我亲姐社交那叫一个厉害，走哪都能跟陌生人聊起来。记得小时候呢，坐大巴上学，他能跟司机聊一路，后来呢把妈妈给他做的香椿鱼都送给人家了，这是社交达人吗？ 对， 司机才是真正的社交达人啊。 阿蒙的女友说，我的科长是一个十足的社交达人，曾经来了一个投诉者，哎呀差点跟我动手，结果呢被叫到领导就办公室去，一片欢声笑语的出来了，出来之后还跟我道歉，哎呀不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哎那真叫一个美啊，就是很想知道就是科长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是这个无名8059呢，觉得我们这个群里的小美等大就是社交达人啊。他说呢，你看跟大爷聊历史，跟大妈聊养生，跟小姐姐们聊八卦，跟小哥哥们聊体育，跟小朋友们聊动漫，跟小耳朵聊 PD。 然后呢这个你就发现 跟小耳朵只聊 PD 吗？那把鲸鱼放在哪里？ 聊 PD 捧鲸鱼。 好了，待会儿第二轮 K 歌欢乐上班路， PD 今天甩下我一个人，我找了一个帮手来跟我一起唱。 大家一会儿能在他唱的时候给我来点蓝队吗？你知道刚才有人说怎么说吗？那我们今天就战红队，就是战力的战，战斗的战，战蓝队。 往常我们两个都是一起 K 歌，带着大家在上班路上一起嗨啊。那今天的 PD 要甩下我一个人，先来了一首算你狠。没关系，待会儿我马上就要回敬他一首歌曲， 你好毒。 Awesome。 I wish I knew. I'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all the things I could have been, and I know you wanted to. All it takes is that one look you do, and I run right back to you. You cross the line, and it's time to say F you.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ll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but shit just don't work like that. You're the drug that I'm addicted to, and I want you so bad. Guess I'm stuck with you, and that's that. 'Caus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whatever. but all the wine. Why we fight? I don't know. We say what hurts the most. Oh, I try staying cold, but you take it personal. All these firing shots and making ground. It's way too hard to call. But I still can't let you go. 'Cause when it all falls down, then whatever.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准备好要给红队投票了吗？今天 PD 撇下我一个人，我当然要请一个帮手啊。 蓝队，蓝队。 哎，你上次不是也选了一首咱们俩一起 K 过的歌吗？ 嗯， 这首歌咱俩也一起 K 过。我实在是不满意你当初拉垮的表现，所以我这次请到了周杰伦来给我。 你跟周董搭档吗？那我请到了张惠妹。 你不要给我捣乱啊！不该， 不该捣乱。 今天的 啊、哦，没开始呢。 今天的 K 歌欢乐上班路，如果你会唱男生的部分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合唱。 嗯，如果喜欢鲸鱼的话呢，投下蓝队。 红队 啊！开始。 假装我们还在一块。 唱得好。 你不要逗我笑。 好听。 可是周杰伦啊， 还是 你准备你那部分 放心， 这身份转变太快， 前方高能， 画面里不需要旁白，却谁都看得出来， 还可以哦， 是我情绪涌了上来，想哭却一片空白。 来，我请周董。 雪地的上海，他们说零下一接近的誓言不会坏， 不会坏。当爱的状态却不会永远都冰封，偶尔透明的存在，轻轻飘落下来。许下的梦融化得太快， 或许我们都不该信赖，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放手后爱依然在，雪融了就应该花开，缘若尽了就不该再重来，你依旧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 不出来。 穿越固执等待，反而是另一种伤害，彼此紧握的手松开，去拥抱更多未来。 你不是今天不跟我一起合唱吗？我跟周杰伦合唱的很开心。你到底在干什么？ 感谢大家听到我们四个人连唱的一首歌曲。继续。 错过的时间怎么买，谁都付不出来， 都付不出来。 或许我们学会释怀，让过去安静下来。是的理想爱，他们说理想一结清的誓言不会坏，这爱的状态却不会远到冰封而透明的存在，轻轻飘落下来，许下的梦融化得太快，或许我们都不该醒来，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 让我们微笑离开，让故事留下来， 放手后爱依然在，雪融了就应该花开，缘若尽了就不该再重来，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 离开将你的手交给下个最爱， 装成的固执等待，反而是另一种伤害，彼此紧握的手松开，去拥抱更多未来。 很多人都评价说真心好听，如果没有霹雳的捣乱就更完美了。 哪里有没有霹雳的捣乱就更完美这句话， 我自己加的。我的心声好吗？ 你刚才也给我捣乱两句，我总得缓过来一点。 我是唱出了我的心声，就是中间的那段就特别契合我。 我也唱出了我的心声，我一听二声部我就忍不住流下来，好吗？ 一首不该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之前我们在做 KTV 金曲调查的时候说，如果你在 KTV 跟别人合唱的话会选什么样的歌，这首歌曲也榜上有名。 是 啊，虽然说是天王天后的合唱，但很多人没听过这首歌，这是当时电视剧幻城的主题曲。 对，这个其实蜗牛上高速说，哎呀，刚才唱完这首歌以后，小心心那是蹭蹭的长呀哈。 有很多站我的朋友，那也有过来 diss 的朋友，像林章说，女主播谢谢您，求您别唱了啊，跟踩了鸡脖子似的。 你说的那是我那段啊。是我掐着他的，跟他没有关系。 谢谢谢谢 PD 过来帮我挽尊啊！就 K 歌欢乐上班路是希望带着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一起唱歌。哎，你感觉广播里的这俩人都特别豁得出去，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跟着一起小声唱一唱，放松一下？ 咱俩的标签是喝得出去，是吧？好， 就希望在上班路上给大家带来快乐。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你也可以一起跟着唱，不过没有我们两个的捣乱了。来自飞轮海和 SHE 心窝。 说不易形容，就算会有一点唐突也要说，紧伴紧握心窝，如果你不幸福再离家出走，我心我做你的心窝，也许平时不太够，甚至会用直到最终留下你我，请快准备行李，丢掉用不到的伤心旧回忆，脑海中像本日记，从此更新只有专属甜蜜， 当真就丢掉， 曲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老人家别着急，慢点走。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长久世达8788-5888，北京长久世捷6377-6777。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 P5 百变移动智能大空间，超乎你的想象力，是你的私人影院，更是你的疯玩娱乐室和安睡空间。更酷的场景由你定义，现订车可享受意向金5000元抵扣10000元车款权益。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8点30分，想要加入早安音乐秀，加入974，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吗？这一次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机会来了。 哎， 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的报名当中。 这一次大赛呢是放宽了门槛，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而获奖者呢不仅可以获得奖状证书啊，现金奖励啊，受邀参加我们的颁奖典礼，更有机会获得签约的资格。没错，你听到是签约资格啊。 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报名吧。其实平常我对这个招募都很有信心，但今天咱们俩两段 K 歌唱完之后，我觉得会不会把大家吓到，觉得来你们台就是要这样的。 王涵说，鱼子不要在乎有一些人说你一下 啊。啊，没关系 没 关系的， 别理他们， 就是因为听节目嘛，总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但我们的初衷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啊和快乐，就给大家带来开心就可以了。比如说大家的回复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开心啊，像刚刚好多朋友就过来说，哎 PD 你今天应该怎么说呢，金鱼把词儿改一下。你还是坐在旁边捣乱停不下来。这么浪漫的情歌让 PD 给捣乱捣成搞笑金曲了。 关键是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小耳朵呢，像 FD 说，我按捺不住深情的跟着静瑜唱了一波，整个地铁的人都在看我， 地铁啊， 你知道为什么都在看你吗？就是你知道自己戴耳机说话的时候往往会很大声， 对 对吧， 是如果你在自己车里的话，我是建议大家跟我一起唱， 地 铁里 就算了， 有点扰民。但我发现哎，我这个有带动作用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是、我这个相声说的也不错呀。徐拓说相声加一，然后哎，海绵宝宝说 PD 能不能别捣乱了。 今天大家不是过来站红队跟蓝队嘛，然后 PD 刚刚搞了一个4人合唱，以后大家把周杰伦和张惠妹也拉入了战场当中。 大家说我站周杰伦，然后我刚才跟静瑜说句话，我说我今天我觉得发挥的还算不错、我在这首歌曲当中得到了第3名的好成绩。 为什么？ 因为张惠妹整个场面就没有开口。 怪我。好了，给阿妹单独 solo 的时间。接下来8点半到还有9点钟的这半个小时，我们准备了很多适合大家一起舞动起来的歌曲，待会儿 PD 会不会跳舞呢？ 那就不一定了，看大家的点赞了啊。 张惠妹《维多利亚的秘密》。 她的手掌是否有点粗糙，沙发的双上勾人的问号，当与她拥抱会是什么情调，双手环绕舍不舍得睡着，谁的唇能变成我的吻，能清楚感觉到她的体温，准备这一 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本魔力 包，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 想见你，请你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讲热流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也是一位唱功型的歌手。我们俩前一段时间演唱他的《逆战》，还掀起了一波小高潮啊！没有想到大家那么喜欢这首歌。 逆战来呀，那那呀！ 那这次的风格不一样了， 不一样 啊、这次是一个深蓝色系的情歌。 哎、 这是张杰的全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的第五首歌曲，叫做《染色体》MV，还有音频都是最近上线了。 我忽然想起了前两天徐志胜那个，那你的父母是大 A 和小 A？ 哎呀，你为什么不能让我把深情路线走得稍微远一点？每次就过来，不是脱口秀大会，就是我给你讲一个笑话啊。曾经有个段子啊什么的，你看就是染色体嘛，大家都知道人的细胞当中是有23对染色体的， 哎，没错， 就先天决定了我们生活和想法上的差异，包括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你身边的社交达人，很多人也说这东西是天生的， 染色体决定的啊， 嗯，就看似科技感十足的染色体，但其实呢是要想用这样一种特别的表现形式，就想告诉大家，无论你的基因是好是坏，我们都在乐观任性的用自己的方式去成长。 你看看，我还以为他是真的要好好的跟我探讨一下染色体这事儿呢，结果 还 是回到 大 A 小 A 是吗、 啊？还是回到爱情那个路子上来了啊！ 我说不过你，让张杰来唱过你，来自张杰《染色体》。 好与坏早有定义。但我们总是能够承受得起，对幸福我不挑剔，适合的就可以，我爱你说的流利并不实际，我的心和身体被你像深蓝，这忧郁的色系，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串离，没脱离纪念日，太过好奇责怪我当时为何要故意，是共同回忆却各自回忆，有种无趣成比不得已，我要有机会能够喘气，我们的主要差异来自于第23对染色体，有分歧和亲和力，我懂得要回避，安排了看场好戏，从中学习我的心和身体，被你染上深蓝，这忧郁的色系，只可惜快乐已在被串里有个思念很独立，想独自成立，我除了电力比夸自己，离开该向谁提交勇气，顽强的记忆体记录痕迹，我再多不想你也只是长独角戏，没权利抗议，我一直被串离，没脱离纪念日，太过好奇责怪我当时为何要故意，是共同回忆却各自回忆，有种无趣成比不得已，我要有机会能够 从成长到成熟，我们终将会找到那份属于自己最好的染色体，找到自己啊！张杰这首歌好好听啊！ 但是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深情演唱这首歌？ 终将找到我们自己的那份染色体，那个染色体不就在你身体里面吗？ 哎呀，就那个是父母给的，但后天其实比如说你通过锻炼的方式，我可能是一个不善于社交的人，但我通过学习一些方法，然后强迫自己去打开自己，跟别人去交流，哎，可能就突然交到很多好朋友，慢慢变成了社交达人。 是 这个意思。 你就不是大A小A，你就是两一对儿。哎， 我倒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改变科学。但今天大家确实跟我们教了挺多自己身边社交达人的一些本领的。我们可能更多看到的都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哎，比如说跟同学打成一片啊，跟自己的老师，然后呢关系处的非常好，哎，有没有什么小窍门可以教一教的？比如说怎么样迅速打开局面？ 打开局面就是要善于观察，就像我上次说到的啊，就是突然在火车上尴尬了以后说，哎，你这个火腿是什么？你这香肠是什么牌子的？ 朋友，这砖头 是双汇的吗？ 这个砖头是你掉的吗？ 这个双汇火腿肠还挺好吃的啊。 要找话题跟大家一起去聊啊。还有一些社交达人呢，他说，哎，自己的妈妈，我觉得我特别佩服我妈。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妈就已经是家委会的，就是 家委会 头了，你知道？ 我跟你说，家委会真的超厉害啊。 嗯嗯嗯， 就是感觉就是可呼风唤雨的感觉啊。 还有练习说，我妈应该也算达人那挂的，就是我不在家，同学下午1点找我玩，5点回家。就他们还在，就我说这几个小时你们干嘛来着，他们就说啊，跟你妈聊天。就我的同学过来跟我妈聊了4个小时的天。 不过我跟你说，我后来想了想，我好像是挺能聊天的。我一般就是过年回家跟我自己的在老家的这种兄弟姐妹们，我们聚会的模式呢，就是换个地方聊天， 聊天就找各种各样的，不累吗？你们 吃饭聊天，吃完饭以后我们说干嘛呢？大家去洗会儿澡吧。洗澡呢就是洗澡10分钟，出来以后接着聊天啊， 就不会有一些什么 KTV 啊，然后还有什么玩游戏啊，占着你们嘴的那个时间都不需要。 占着你们嘴啊，合着这些游戏是为了占嘴是吧？ 就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长时间去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可能不是那么熟的朋友第一次约会见面的时候会选择去看电影 KTV, 啊，看电影 啊，对， 对， 就两个人都看在前面，然后出来之后你也可以根据当时的剧情什么有一个话题。 我忽然想起了你好李焕英里面好不容易约的看电影，就两个人分坐两边。 就搞错了，以前单双座离得可远了。 对啊， 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身边的社交达人吧。今天要感谢大家在我们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点亮小星星。 哇这个点赞量 83万了， 不跳舞都不行了啊。 那我准备一下， 再给他一点时间稍微练习一下啊。来自飞儿乐团，月牙湾。 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 就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有更多泪凝过那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啊比泪水坚强，就像火 知道大家怎么谬赞你吗？啊，不是盛赞你吗？ 啊，谬赞！你这个话，你给我说清楚。 那我跟你说一下，你看你敢不敢当嘛？啊，只好空白说。刚才第一句，我以为是于子唱的，一看人家于子根本没有麦在前面。 你不知道吧？我别了个胸麦，敦煌天空的沙粒。 哎呀，真好意思！哎呀， 你都好意思跳舞， 社交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接？ 社交达人的这个优势就在于脸要大。 哎，下面我有问题要问你了。 嗯，嘿 boy， 滴滴。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什么问题？ 接下来你要在直播间当中跳舞吗？你有两个选择哦。 Yes or yes。 那就一起跳呗。 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官方微博、抖音及听天 FM 的聊天室，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吧。 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刚刚在我们抖音的平台当中有个朋友特别可爱啊，德众邦，他说一边看你俩跳舞一边摘豆角，结果呢把豆角都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一边摘豆角的时候不要忘了看看那个促销打折有没有送点鸡蛋啥的。 在家里啊，一边早上起来的时候帮家人在准备午餐，然后呢一边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得过于入迷，然后把这个豆角全扔垃圾桶里去了， 剩下全是摘出来那个旁边那个芽是吧。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在视频直播间当中对我们的一些支持，包括大家的回复我们也都已经看到了。 子琪说太对了，月鸟这周的运动量又超标了。 期不期待看到下周的视频？哎，本来只是想随意跳一下，结果呢我们真的是在大家的这种蛊惑之下一周又一周的跳了下来。 我要怪你一下静宇，你知道吗？我刚才后来好像复盘了一下我刚才跳的舞，由于我前面模仿你顺拐模仿太认真，我跳顺拐了。 反正我跳没有。好了，视频呢下周会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为大家做一条推送的。那么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哎，是的啊，那当然呢，这个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实际上跟大家说到的是社交达人，但是可能生活当中绝大多数人在社交这方面可能做不到达人这么优秀，对不对啊？ 那这一次呢也想让大家然后借由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学到一些小窍门小知识，同时也愿意更多的打开自己。当然性格这个东西没有好坏之分，不一定就是外向的社交达人就一定是好的。如果你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个人世界当中做一个孤独患者，只要你可以自洽，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你最后竟然不是上升，是 low down， 你知道吗？你怎么 就 给人来到孤独患者去了？ 是这样的，我觉得接纳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管你是社交达人还是社交恐惧症， 是好吧？反正就是让大家都接纳自己。不要忘记，稍后呢，这个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呢是手动挡的车型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不要忘记去听一下汽车音乐会，由腾明老师主持。 是，接下来腾明老师会为大家带来汽车音乐会的一些有趣的内容。那同时也要在这里预告一下，下午的2点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因为静宇将会带大家一起去2021北京消费季的智能消费节开展一场直播，跟着我一起去玩吧。下午见，拜拜， 拜拜。 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笑越大声越是残忍，挤满体温室温更冷，万一关灯空虚扰人，我却不能喊等一等，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说我不该窝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 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